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没有叫袁本善一道分享甘棠的火锅，而袁本善忙于工作，等他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。一身疲惫的把钥匙放在床头柜上时，他听见从里屋方向传来郁郁的说话声，以为是宋纯阳在跟谁打电话，便自顾自地走向里屋。推开门时，他家躺在床上的鸳鸯眼小猫也看了过来，漂亮金贵如宝石的双目看起来有种无辜至极的撩人意味。袁本善展开双臂将他抱住，鼻尖凑到他肩窝处嗅了嗅， 一身火锅味儿，吃火锅了？ 那小猫在抗议道：“ 我都洗过澡了呢。” 袁本善笑笑，把下巴搭在他肩上，祥足的轻蹭着。二人间的气氛旖旎且多情，杏黄色的灯光打在二人身上，让他们看起来多么像是一对感情深度的爱侣。他们也的确应该是一对爱侣，都一起经历过生死了，难道还有什么能把他们拆散吗？ 好累啊，抱一会儿感觉就好多了。刚才跟谁打电话呢？ 啊，苏姐，她说明天下午要去给女儿开家长会，让我多替她值一小时班呢。 袁本善轻轻她的头发。 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别随便答应别人，不然以后有加班的事情他们都会来找你的。 知道啦。 袁本善喜欢这么听话的宋纯阳，他起身去洗澡，打算等一会儿与他好好温存一番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和宋纯阳好好享受那件事儿了。然而他丝毫不知，在自己转身进浴室后，床上的人立即翻身下地，直冲到外间的垃圾桶，呕得连胃酸都出来了。事了，他淡定地系上塑料袋，去楼下丢了一趟垃圾，并摸着胃惋惜地想，晚上的火锅里可是有海参呢。等袁本善洗完推开玻璃门时，却发现宋纯阳等在外面。 我身上还有点味道，再洗一次。 袁本善抬手捏了捏他的鼻子。 那我等你。 不过他是等不到了。等他躺回床上，便有一股无法抵御的睡意攥住了他的神经，让他直接昏睡了过去。浴室里的池小池将催眠卡的使用界面关掉，顺手把莲蓬头的水量开到最大，闭上眼睛静静感受热水流遍全身的感觉。在他眼前的面板显示，袁本善对宋纯阳的好感值为89，悔意值为0。他从面板页面中选中仓库，将锁灵瓶从中取出，颠倒把玩一会儿，他突然开口问道： 你相信因果吗？ 无人回答他的问题，回答他的只有水涌出的哗哗声。他笑笑，把手里的东西再次放回仓库。除了练习密室逃脱外，池小池也有调查过在金鸿大厦附近是否发生过什么惨死事件，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愉悦。在金鸿大厦刚刚打好地基，还是一片工地时，一个杀人犯流窜到此，杀害了2名年轻工人，躲入大楼中，但自己也被追击而来的警察击毙。这名犯人是个纯正的精神变态，狂热的囚禁与虐待爱好者，甚至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灵感，用被他玩弄致死的人的躯体培植菌类。显然他即使死了也要躺在棺材里，用腐朽的声带喊出我没玩够。这次的鬼 大概不会像第八、第九个世界里的气球妹子和小朋友一样讲基本法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值得担心的事情。密室逃脱的难度弹性实在太大，而且对于短流程游戏来说，变数无穷，与玩家的运气状态均脱不了关系。而池小池最担心的一点是人。人多则口杂，口杂则心乱。事实证明，哪怕走到第十个世界，也仍避不开猪队友这种奇特生物。如果只有他们四人参与到还好，只怕人多就有人胡乱指挥，带乱思路，或者私藏道具，害得大家没头没脑乱找仪器，平白耽误时间。到最后大家一起伸腿瞪眼，画美不看啊。然而在约定时间内前一小时抵达金鸿大厦120七室楼下时，池小池面上已是平静如水。他并不打算让那些多余的情绪干扰自己的判断力，即使真的遇到最坏的情况，他也能见招拆招。倒是原本善难言激动，在电梯上便死死握住池小池的手，掌心尽是汗水。 春阳，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。 池小池看着不断上跳的电梯数字，闪亮的银色电梯墙壁映出了他冷淡的双目，但他的声音却一如既往的欢快而充满希望。 嗯。 进入内间名为迷失领域的密室逃脱后，他们谎称等待朋友，而负责看店的小哥看他们不像什么社会闲散分子，也没有多在意，低头打他的游戏去了。原本善实在激动的浑身燥热，借口去厕所对镜除下了自己的上衣。他后背上已有九个清晰的刻印，只剩下靠尾椎处的一枚还是一片氤氲未成型的黑雾。这两年多来，他不敢进澡堂，不敢去游泳，哪怕换件衣服也要偷偷摸摸，时刻怕任务会夺走他的性命。这哪是人该过的日子呀？现在好了，他们距离成功只差一步，一步之遥。从今天过后，他原本善就自由了，不会再被这该死的系统束缚。池小池则在外面一个人跟自己玩抽积木的游戏，用指尖把骄纵摆放的积木轻轻敲打出来，再在另一侧把积木条抽出，借此分散等待时可能产生的焦虑感。距离任务开始还有30分钟时，他们要等的人来了。对方也是四人联盟，两男两女。因为同时第十次任务，谁都知道这次通关之后意味着什么。因而尽管极力掩饰，那股由衷的欣喜与紧张是绝压制不住的。池小池微微皱眉，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并不是在密室逃脱前该有的。四人很快锁定了池小池一行人，与他们坐在一桌攀谈起来。他们中领头的是一个小麦色皮肤的男人，眉毛高高吊着，刻薄相十足，刚一坐下便是挥斥方遒的发言。 先说好，进去之后一切都得听我的。 原本善不大赞成。 我认为我们应该合作，不存在听谁的这种说法。 合作归合作，但总需要一个领头的。 原本善不置可否，转过头用目光征询池小池的意见。池小池神态自若， 那就听你的咯。 甘玉甘棠也投了无所谓票，男人的脸色才舒缓了不少，自顾自地介绍起他们这边的人来。这一对组合是在第一次任务里认识的，之后便做了九个世界的队友。那一对姑娘是同一个单位里的同事兼闺蜜，个子高一些的叫乔云，瘦得如竹竿的叫贾思远。据说他们运动能力很强，但个性迥异，前者叽叽喳喳的，后者就是一语不发，哪怕别人问他名字，他也要下意识看一眼乔云才开口。嚷嚷着要当领导的自称孟前，自由职业者，平时的职业就是赋闲在家打打游戏。自从一进来，他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他过往的辉煌战绩，声称四人团队如果没有他， 恐怕连第二次任务都过不去。他试图证明他的能力，也试图通过吹牛逼打消即将进入第十次任务的恐惧。相比之下，池小池对另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感官更好一些。他叫旭佳泽，大学生模样，乍一眼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非常冷静，是四个人中心态最稳的一个。